不过醒目嘅香港人，醒目嘅大学生，总会搵窿路搵银嘅。想知我哋近零零后有咩门路？记得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二12至2师兄祠堂嘅新环节《师兄 Major 咩》，有我阿聪同阿一凌子维齐齐掘金。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至12，香港电台第二台，崔杰彤、莫莉、Nell Nell 敏感时刻。9分啊，嚟到9月15日晚星期二晚嘅敏感时刻 ，Hello Nene， Hello 大家好，又系我嘅 Happy Tuesday， 最开心翻工嘅日子。 Nene 系啦，咁啊有茉莉啦，亦都有 Kitty 喺度嘅， 冇错。 我想讲咧，头先出嚟嗰时劲大雨啊，大雨到吓死我，你知唔知啊？ 系啊， 我揸车嘅时候揸得几慢啊， 你已经好慢噶咯。 我直情今次真系惊啊！ 我仲好彩啊，我原本谂住行上嚟嘅，因为头先去咗附近嘅医院探朋友，咁、朋友老公唔舒服，咁啊喺度祝佢早日康复啦吓。咁我就谂住啊，初头谂住啊，探完够钟，我咪喺下边行上嚟啦、原来我出到去先知咁大雨咯。咁好彩，咁啊同样去探呢个朋友嘅朋友咧，就车我上嚟。咁不过佢就自己去攞车，话嗱你淋雨去攞车翻嚟兜我。 所以即係不厭其煩都要講一次咧，即係而家太大雨嘅情況，大家揸車真係小心啲。 都係要小心，係啊！ 我頭先都同你咧講，喂，你睇唔睇到門口嗰度有個人撞咗車啊？咁， 係啊， 係啊，撞咗落去棵樹度。 咁我都要多謝阿唐哥車我啦。而家你揸緊車翻屋企啊，小心慢慢揸啦。 小心啲啊！我頭先都出咗去，咁我見到即係揸車嘅時候咧，狂閃電咯，其實都幾驚噶，即係你會預示到即係即將就砰砰聲噶。 冇辦法，不過而家開始轉天氣啦嘛，冇開始轉涼噶啦，入秋啦咁係咪？咁就大家即係天氣都會有啲會改變噶嘛，通常。 不過其實我係幾中意落雨天嘅，因為我成日覺得落雨天咧， 我同 Kitty 不其然，同樣係嚇。 因為咧，我覺得落雨天咧，好似幫你沖乾淨啲嘢咁噶。 係啊， 即係譬如因為香港咪成日都幾多塵嘅，跟住又睇到啲樹啊嗰啲咧，跟住我成日覺得落雨嘅時候好似幫佢哋沖涼啦，跟住同埋唔知點解，我覺得我嘅心靈上面好似有啲嘢好似清走啊嘛，即係係咪突然間覺得好圓滑？ 我就好唔中意。 我都係，我由細到大都好唔中意落雨嘅，一落雨我會心情唔好。 係啊，同埋你出街又煩啦，即係自己又成身濕曬咁樣啦。咁今朝起身其實又真係咁啱，心情又好似唔係幾好喎，即係瞓醒嗰刻。即係好似諗緊啲好無聊嘅嘢，但係你又會覺得啊，點解我要嘥時間諗呢個無聊嘅嘢？諗下咧，仲要成個幾鐘都唔起身，即係攣喺張床度咧，即係嗰啲好 moody 嘅感覺啊！ 係，我同意，我都會。係 啊，咁跟住咧，我就將呢一個咁奇怪嘅心情就歸咎於個天氣啊，一定係落雨天陰陰啦。 我係咧落雨我就唔想出街啦，我以前細個連學都唔想翻啦，咁我都話試過去考試，我哋因為落雨都唔去考啊。係啊，因為我覺得死啦，出街我啲鞋又濕曬，又整污糟曬我啲鞋，個腳又濕曬，好彩而家可以著短褲。 系， 我好憎落雨，我一落雨就心情極度差。如果陽光普照咧，我就心情會好好。 系啊，同埋會好攰咯，唔知點解覺得個人。即係我今日喺屋企坐坐下， 陰陰濕濕可能。 黑咗一陣。 你冇發覺年年臨轉天氣，你都會好似瞓極都唔夠咁咧？有冇咁嘅感覺咧？ 有啊， 係咯。我唔知啊，轉天氣㗎， 日日都瞓唔夠， 日日都係咁㗎。 平時冇事嘅喎，但係我覺得一去到轉天氣就硬係瞓極都唔夠嘅喎。 係，其實冬天更甚㗎，我覺得。 係。 冬天可能一來又凍。二嚟冬天嗰個陽光咧，就算佢幾猛烈都好咧，都係有層灰或者暗啲咁嘅，唔知咩感覺上面。 唔係，大家你冇睇新聞咩？話疫情之後咧，好多地方啲空氣都好咗，因為好多人停咗工，啲工廠又停咗產啊嘛，即係冇咁多污染物去破壞個環境啊嘛。 係，係咯。其實我都覺㗎， 我都覺啲天空係靚咗嘅，係咯。 但係好似話而家又蒙翻咗， 係咪？ 係咯，又開始咗呢樣嘢。 因為開始復工，我又想問下你哋。其實我嗰日喺度忽忽 发奇想喺度諗下，因为呢我见到我自己嘅衣帽间呢、 嗯、 就喺度好乱，开始好多嘢，咁我喺度预备去執佢，又准备做呢个断舍嚟㗎啦。咁我喺度諗下，咦，其实 有冇衫可以买俾我哋呢、 啊、我喺度諗。我半年冇買過衫噶咯，其實點解都仲係咁亂咁多嘢嘅咧？ 因為你炒出嚟試衫，因為冇買新衫。 我係冇買過新衫噶啦。 我知啊，就係意思話你冇買新衫去著，所以你就會炒衣帽間啲舊衫。 其實我衣帽間係因為有陣時最近都有拍下嘢，咁都要揾衫著啊嘛。咁、嗯、我諗下，其實以前其實都好唔應該嘅，因為我以前咧每一次出嚟咧或者做嘢咧，我幾乎係冇重複著衫嘅，每次都著新衫嘅，所以係不停日日都喺度買嘢。咁、嗯、我發覺，咦，半年我冇買過嘢。咁我最近成日不停要揾衫着，我都系其实有衫着噶，咁我觉得系咪好唔应该好浪费咧咁咯？ 你真系积谷防饥啦嗰阵时， 系啦，点解嗰阵时唔积谷防饥咧？以前买我谂我买衫嘅钱买咗几层楼嘅一生人， 咁成唔成功啊？你呢个断舍离？ 唔系我开始执紧衫啦，系啦，咁我想问下你哋有呢半年你哋有冇买过衫先？ 有 啊，竟然 有啊！ 喂呀，又有钱人啦、 啊！唔系啊，我哋买 好似半年买衫先抵啊，全。好特價， 我又真係喎、啊，啲鋪頭因為即係冇乜人買啊，即係冇乜人消費咧，咁所以好多都長期好似減價咁，但係就真係買得少過之前好多， 少好多啊！我有買過幾件。$99嘅白 T 恤咯，即係打底嗰啲。 $99可能再平啲添啊，有折頭 啊。我去咗嗰個日本連鎖店買$99一件嗰啲啊。係啊，咁你哋都仲有買衫啊？你買去街衫定買咩衫咧？ 都係去街嘅，但係就真係唔係工作咯。即係以前譬如真係即係出去做活動嗰陣時候咧，就即係買啲好靚嘅裙啊。咁啊，多數都係白色啦，即係容易襯嗰啲啦，或者紅色啊、黑色啊咁樣啦。但係呢啲裙咧，即係已經眼尾都冇再受。过一下，因为我觉得，我复工先至，即系有人会帮我做嘢嘅时候先买。 我以前系每次行街见到啲衫，啊，呢件衫啊，迟啲有机会做嘢着得，啊，呢件衫做嘢又着得，去做咩？去 event 着得，或者做 show 着得，就系咪都买咗先？其实有阵时摆咗两年都未着噶嘛， 然 后之后冇机会着噶嘛。咁我发觉我而家呢半年冇买过呢啲嘢，其实原来仲有好多衫炒到出嚟着嘅。当然有啲衫咧，个 condition 仲好好嘅，但系因为肥咗着唔到。 咁你执翻出嚟嗰啲衫，你会抌咗佢啊？捐咗去啊！ 我會俾人咯。其實我想捐去嘅，但我嗰日睇到新聞咧，就係話咧，而家啲廢舊衣回收咧，好多都停咗工啊，好、 哦、 多舊衣回收啲人係抌咗去堆填區堆咗佢啊。 哦，因為驚唔知會 同埋有好多國家有陣時啲舊衣回收咧係儲埋一大堆係運去某啲國家噶嘛，咁啲國家又封咗關啊嘛，你啲嘢去唔到，變咗好多啲人舊衣回收原來係攞咗去抌啊，再去堆填區啊。因為有疫情的問題咯， 呢個真的，因為咧我屋企都出咗個嗰啲貼紙嗰啲通告啦，其實好久㗎啦，我諗都真係成四五個月前㗎啦。平時我哋屋苑已經有嗰個嘅回收衣物嗰啲，而家都冇咗啦。 係啊，因為你放唔到出去啊啲衫係。 我好多謝你提醒，因為我執咗一袋衫，我仲諗住，因為我之前咧就我記得我車去附近九龍城附近有一個位置係捐嘅，咁我仲諗住儲大。大袋啲先車過去，咁、我諗我要上網 check 下佢哋仲收唔收先。 係啊，因為我嗰日喺度執緊衫，我就咁啱又睇到呢個新聞，咁我袋衫點咧？因為平時我就俾家用姐姐嘅，佢就帶去運翻去菲律賓嘅。咁我話嚇、我啲衫咁妖，啲鞋又咁妖，你屋企人著到咩？佢話佢啲唔知幾中意啊！我心諗啲衫古靈精怪，點著啊？咁我一路喺度執嘢啦，預備執清自己嘅衣帽間啦，不過未執完嘅，喺度開始執緊啦。咁執咗某一部分咯，即系执咗 T 恤嗰一部分啦，系啊，咁我发觉有啲衫我真系其实好唔舍得抌嘅，但我睇下死啦，我着唔落啦，我已经，我以前点解可以着得呢件衫仔嘅咧？咁又唔舍得抌，我喺度就同自己讲啦，我就留翻起嗰件衫，我要着得翻佢，所以我喺度减紧肥啦，又开始 鼓励下自己，激励下， 我要着得翻嗰件衫为止咯， 系争几多啊？唔系争好多啫， 哇，争好多， 嗰件衫好耐之前噶啦， 唔系啊。穿过一次的衫咯，但系我点解嗰阵时咁瘦嘅咩？ 嗰阵时系几耐之前啊？ 都其实唔系好耐嘅咋，两三年前我仲着到嘅嗰啲衫。 系， 但系而家真系我唔觉得你有。 但系原来系肥咗好多噶， 即系嗰阵时再瘦啲咯， 再瘦好多原来。系啊，嗰件衫我真系我誓死要着翻去为止噶啦。 不过我明噶，我都系咁。 系啊， 将佢摆喺当眼嘅位置，喺屋企挂出嚟。 嗰阵时系啱啱好，而家觉得窄啊嗰啲咁样。 系啊。 揀賺爆。 咁我覺得，因為我又見啲網上邊好多人都成日話斷捨離啊嘛，咁我咪喺度執衫咯。咁我真係決定有啲真係要抌嘅，因為有啲儲咗超過十年嘅衫，你唔捨得抌啫嘛。因為又貴啦，又啲超級牌子啊咁，咁其實又唔會再著啦，亦都再真係執唔落啦。係我諗差咗20-30磅咯，同嗰時。 其實咧，我最近睇嗰、那個，即係之前我都有介紹過嘅，講嗰、那個叫做OCC 啊 ，Obsessive Compulsive Cleaner， 就係呢個嘅節目咧，就係講話有一啲人咧喺英國嘅，咁就好亂嘅屋企，咁你知道英國啲屋企好大噶啦，咁佢哋只要有位咧就會買嘢就會擺啦，有好多儲物狂 啦，有啲人好似嗰啲儲物狂啊嘛，堆到間屋垃圾缸行都行唔到， 行都行唔到嘅，係攞支棍咧去到即係撳開個燈掣嗰啲嚟嘅，咁佢咧就揾一啲有 OCD 嘅人咧，即係被確診咗，佢哋係好中意乾淨嘅， 幫人執嘢嗰啲，揾呢啲人去咪啱咯， 係啦，但係原來咧其實佢本身嗰個意念咧，就係希望即係本身好亂嘅人咧，可以即係執好一次俾佢睇之後，佢就可以 keep 到，即係唔好再咁樣亂買嘢啊，或者咁污糟啦。 其實冇用嘅， 咁亦都係 佢係一個循環咯。 佢會靚幾個月咯，跟住幾個月之後，因為我都係咁嘅人，即係我好俾心機執完間，哇，好靚好靚，跟住我 keep 住忍住擺翻呢啲位，跟住幾個月之後你就會打回原形噶啦。 咁佢個節目都有啲人就一執完咧就話啊，其實我都明噶啦，我就會改習慣啊咁，即係口講都會嘅。咁有啲咧就即係擺到明好快就會亂翻嗰啲啦。咁但係另一方面咧，其實佢都好想嗰啲 OCD 嘅人咧可以即係學識。放鬆少少，因為佢哋有啲咧係 extreme 到可能成世人都冇去過剪頭髮嘅，因為佢覺得嗰啲地方好污糟啦，啲鏡剪人人都可能掂到啊咁樣，或者人哋嗰啲凳好多人挨過落去啊，係啊，咁佢哋即係係兩個極端嘅人擺埋一齊，咁我幾得意嘅。 哦，兩個極端嘅人咪攞個中間咯，可以 係啊係啊，咁 搓勻佢又好啊。 咁其中咧，佢有提到就係譬如好似 Nell Nell 咁樣，有好多衫嗰啲人咧，全部都唔捨得抌。係咁後來咧有。 我其實已經好捨得抌噶啦，我都成日抌嘢。如果我住一萬尺都唔夠擺啦，一生人儲咗咁多衫嘅話。 係啊，所以其實外國嗰啲屋咪就係咁樣，就係因為佢哋有好多尺， 好多地方 慢慢 有 basement 咧。 係啊， 我真係想打落查，點樣可以令自己捨得啲咧？ 我其實冇噶，我逼自己抌咯。你當你做過第一次之後咧，第二次就捨得噶啦。 同埋可能你抌過一次好徹底嘅，你之後買嘢都未必會好似之前咁爽手嘅。即係你會諗，如果你抌嘅過程係覺得好浪費啊，或者覺得好糾結嘅，即係你抌嘅時候好唔開心嘅，咁可能你再買嘢嘅時候，你都會諗下。如果我再剩翻喺度，好似好衰仔咁樣，我都會即係。 同埋咧，太佔地方啊！你唔捨得抌嘅話，因為香港人始終住嘅地方冇咁大嘛。係啊，你一定要清一清佢先可以幫你自己騰翻啲空間出嚟㗎。 係呢個真嘅，但係佢哋外國嘅好處就係好似好容易就可以喺自己個花園嗰度賣物咯，即係佢執完出嚟，譬如衫啊、玩具啊，係 啊， 咁跟住就哇兩個鐘，然之後賣咗好多嘢咯，跟住又賺翻啲錢翻嚟。 我都有諗過㗎，係咪可以將啲衫擺上網啊？賣咗佢咧，咁或者賣完之後將啲錢捐咗俾人啦，咁咯。 我知道好似有啲嘅二手鋪頭係真係可以俾你嗰啲叫咩代買衫啊，係啊，因為我見荃灣咪有個工廈整到好靚嘅，跟住之後咧我係有一次經過入到去，我哇間鋪好似幾靚，但係佢講到明全部都係二手鋪頭，就係你可以去佢度寄買。 其實香港比較少啲二手鋪頭，其實喺外國比較多嘅，係 啊， 啲人又唔介意嘅。 不過簡單啲， 中國人始終怕著。 系啊，而家喺嗰啲 studio， 即系譬如你个 friend 佢自己有个工作室嘅咁样，咁我有个 friend 都系啊，佢其实都唔算话好多嘅，但系佢因为平时都系影嘢咧，都系着过几次啲衫，全部好新正，又有少少牌子咁样啦。咁佢搞过几次咧，都好多人帮佢买，就咁有个 studio， 咁跟住可能系摆上 Facebook 话俾人听，我几时就会有呢啲衫啦，咁啊预先可能摆 啲 相上网系啦，咁跟住佢就会即系有人想去买咯，咁我觉得都即系大家互相都有。 我又喺度谂啊嘛，又唔系全部都系名牌，有啲冇人会想买咧。有时可能啲衫买翻嚟都系几百蚊、千零蚊，咁你又买得几多钱咧？咁又唔系新嘢。咁我又喺度谂紧，系咪可以真系捐俾一啲有需要嘅人士咯？其实因为我发觉有啲可能低收入家庭，佢哋都系可能好需要衫噶。我又喺度谂，除咗衫之外，屋企系咪有啲家私你系唔需要可以捐俾一啲？或者真係需要某啲家私嘅人呢，咁因為有啲低收入人士屋企真係乜都冇噶嘛，家徒四壁，係咪可以捐俾佢哋或者送俾佢哋咧？我都有喺度咁諗喎，係啊，但我就睇完個新聞下，回收又停咗好多。 咁啊，就都唔知點做咯，應該 即係自己好難，即係直接揾到嗰、那個、 啊、 即係對方係點樣去處理、 啊。但我都會決定繼續去清理我衣帽間嘅、啊，我清理咗十分一啦，我諗咁、啊、我要繼續努力繼續去做咯。 我今日都清理咗屋企一啲嘢，我就係執咗嗰個食物櫃啊，即係嗰啲擺面啊，因為尋日莫莉俾咗個面我啦，咁跟住啊、哎、好啦，多咗嚿嘢之後咧，我就全部又再執翻齊佢啦。咁即係 俾嚿面你就要由頭執過。哇，莫莉你好大！功德啊！你真係 強迫症咧， 我覺得都有少少，因為咧，我就係因為頭先咧都講，大家住嘅地方即係唔係好多，咁、我又唔想啲嘢咧即係 hea 咗出嚟。咁我除咗阿莫呢嗰嚿面之外咧，我前幾日咧行嗰啲鋪頭咧又買咗少少零食，咁我擺咗出嚟嘅時候咧，我即係成日行過廚房見到佢，就覺得佢唔應該喺度嘅，係啦。跟住又執完個廚櫃啦，跟住發現。哇！如果有喪屍咧，其實我都頂到幾日噶喎。 我睇完之後 啦，係咪？係 啊， 我都睇咗阿 live。我心諗我有排頂噶喎，唔會好似佢咁冇嘢食噶咯。 等我睇下，我揾到張相俾你睇先。啊，真係都幾整齊，幾療愈。 因為有套，因為有哦，好整齊。唔係因為有套新嘅喪屍片咧，韓國嘅叫阿 live， 我哋介有啲觀眾可能未聽眾未睇過。咁就講一個男仔咧，就困咗喺個大廈度，因為有喪屍。出唔到去，但系屋企又冇嘢食。咁、 啊、 對面大廈有另一個女仔身患者，佢哋、啊、就揾條繩咁抌過去，就運啲食物俾佢、啊。 有時又要過隔離屋度睇下人哋仲 有 冇 嘢 食。 到就連酒都喺度飲啦，咁啊又冇水啊，又冇停曬水停曬電。 啊、重點點解我哋頭先都一齊咧，會即刻會警覺要揾嘢食咧？因為其中有一幕咧，死係上劇頭條，佢阿媽又講過就話：，誒、欸，你快啲去買翻啲存貨啦！ 佢就係冇去買， 佢 都未有機會出街，已經有喪屍啦。 佢話佢之前。佢話：哎呀，總之我聽我媽話得閒就買存貨，佢冇去買，所以冇嘢食。我哋就即刻走去睇下廚房有冇嘢食。 咁我發現其實我廚房都幾多嘢食。 係啊，因為有時 冇水啊，你要擺住。 係 喎， 冇 水 啊，係因為我用水機噶嘛，係啊。 水機好啲。 我發覺因為好多嘢有時咧，你俾其他嘢遮住咗，你睇唔到咧，你就會唔記得咗。因為我依個係我成日嘅毛病嚟嘅，好似啲衫買咗，俾第二啲衫遮住咗，我就會唔記得咗啦。 所以其實成日執都有佢好處 啦。啲食嘢俾嘢遮住咗，我又見唔到啦。所以啲嘢如果排曬出嚟俾我見到就係最好。我後屘咧已經學識咗啦。我新買未著過個衫咧，我唔掛出嚟，我全部一棟棟紙袋就袋用曬喺衣帽間嘅地下。總之我揾新衫著就喺嗰度揾，著完先掛起或者洗。總之未著嘅就全部唔開咯，買咗翻嚟。 不過我亦都有睇到咧一個外國嘅劇集咧，佢講收納咧，佢有兩個女人，我唔記得咗佢叫咩名啦，但係好出名嘅，專係幫人哋執衣帽間嘅，全部都係啲靚嘢啊，即係或者屋企有少少錢啦，即係好多手袋啦，有啲係明星嚟添㗎，係、去明星個即係 closet 嗰度，譬如佢裡面有好多 明星嗰啲通常都 walk in 㗎啦， 係同埋咧佢有啲一啲戲服啊，即係譬如佢拍呢套戲著過嘅，或者拍嗰套戲有造型著過嘅，咁佢幫佢分曬類咁樣咧，又砌得好靚嘅喎。 係啊， 係啊， 所以我覺得 Kitty 好似有強迫症咁啊。 唔係我有 睇呢啲， 其實我都有強迫症㗎。我係坐喺度睇睇下電視，咦個花樽擺歪咗，我要即刻趌起身擺翻佢，我先坐翻低，或者我啱啱食完零食個包裝紙，我要即刻行入廚房抌咗先，我唔會擺喺台先㗎。我要 pause 咗套戲，我係抌完坐翻出嚟睇。我其實有少少㗎，我都覺得。 咁其實 Leo 都唔係少少啦，兩個都有強迫症嘅， 我應該同 Kitty 夾過你咯，我呢咁。 猜猜我是谁。今日到晚上十点半钟啦，我哋先听一节新闻翻嚟，继续会有敏感时刻。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本港新增四宗新型肺炎输入个案，是自7月5号以来首次本地个案零确诊。政府宣布放宽部分社交距离措施，今个星期五起重开酒吧、卡拉 OK、派对房间、主题公园和泳池等。晚市堂食亦都可以延长营业到午夜，但全部仍然要遵守特定条件，例如卡拉 OK 和酒吧只有在飲食的时候豁免戴口罩，泳池的入场人数不能够超过一半。政府强调不是一下子放宽措施，会继续严阵以待，呼吁市民切勿掉以轻心。政府推出第三轮防疫抗疫基金，涉及大约240亿元，当中45亿直接资助多个行业。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预计今年度财政赤字将会扩大至超过3000亿元，财政储备降至8000多亿元，但强调仍然属于稳健的水平。万一再发生疫情，需要再推出的支援措施，政府仍然有能力。被问到政府会不会继续推行大型项目，陈茂波认为，政府如果在经济衰退的时候能够采取逆周期措施，对支撑经济和保就业很重要。他又说，医院发展计划、房屋和铁路等大型项目对香港长远发展重要，当局会继续进行相关的计划。一名新巴司机早前在网民发起的九龙游行期间被起诉不小心驾驶，今日在九龙城裁判法院提堂。控方申请将案件押后到11月17号以待警方调查案件，获裁判官批准。被告继续获准以现金6000元保释，并要住在报称地址。被告被控今个月6号在油麻地弥敦道南行近文明里，在道路上不小心驾驶一架新巴。路透社引述印度官员表示，中国军队在中印边界班公湖地区铺设地下光缆。印度官员又说，自上个星期中印外长会晤之后，双方军队都没有作出实质性的后撤行动。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说，据他所知，有关中方铺设地下光缆的报道不属实。他说，中印外长在莫斯科会晤期间就共同推动边境局势缓和降温达成积极共识，将会继续通过军事和外交管道保持密切沟通，推动解决当地问题。中方希望印方认真落实两国外长共识，同中方双向而行，为缓和局势作出切实的努力。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28133点，升139点。标准普尔五百指数报3409点，升2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5，日元105.37，瑞士法郎0.908，加元1.317，人民币6.783，英镑对美元1.288，欧元对美元1.184，澳元对美元0.731，新西兰元对美元0.67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51.61美元，卖出1952.7美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和几阵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明早骤雨逐渐减少，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明日气温介乎27至32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风势颇大，星期四短暂时间有阳光，接近周末骤雨增多。现在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95%，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午夜12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咁咧就成日見到啲白色衫，點算咧？抌又好似好嘥，唔捨得，唔抌我你又唔會再著，嗰啲積你又唔知點算，又黃咗啊！有時掛到係咯，因為我啲衫掛曬出嚟咧，好容易蓬咗塵咧。有時啲白色衫就啲領又會黑咗、黃咗，或者自己著完都會黃咗、黑咗啊嘛。 但係真係著白色衫咧，個人係 sharp 啲啊，即係好似有少少反光嘅感 覺。我覺得影相都靚啲嘅，好似有塊反光板著咗喺身咁。 精神啲㗎係。 咁啊，我想教大家一個方法咧，點樣去處理你啲白色衫？ 哦，好。 係啊，當你啲衫咧，你覺得有味係好舊要抌，但係你又黃咗、黑咗或者有咗跡咧，唔知點算好咧？有一個方法可以令啲白色衫咧洗翻變乾淨㗎。就係咧你用梳打粉，倒落一盆温水嗰度。咁你睇下你有幾多水嚟，就落多啲量啦。咁跟住將你要洗嘅白色衫將佢浸一晚。浸一晚浸過夜，第二日去正常抌入洗衣機洗咧，佢會白翻光潔如新嘅。 哦，即係唔使用彩票，因為我成日用彩票噶嘛，掛。 佢有啲料漂白水係對嗰、那個衫嘅衣物唔好啊嘛，所以我就盡量依、這個方法係得嘅，用梳打粉。 其實梳打粉都幾勁嘅，即係好多嘢都會用。 係啊，梳打粉真係好奇怪嘅喎。如果有啲污跡更頑固咧，你可以將啲梳打粉溝埋鹽啊。 哦， 溝鹽跟住煮一煮溶曬佢，咁等啲水攤凍翻咧，用嗰啲水嚟浸你啲白色衫咧，會更乾淨嗰啲跡。 係，我知道梳打粉咧仲可以用嚟洗砧板咯，因為佢即係佢嗰個清潔能力好強。我自己好怕砧板，即係我覺得每次切完嘢咧，佢都係細菌嘅溫床嚟，所以我真係好怕。我成日都攞啲 你係咪用木砧板咧？ 我已經用膠啦，我仲要攞啲廚房紙墊一墊添啊！即係如果嗰樣嘢唔係話好容易爛或者黐住廁紙嗰啲咧，因為我真係覺得不停喺度重用一啲嘢咧，佢就 洗噶嘛。 係咧，所以就係我又驚，譬如木咧，之前用過，我就覺得一定係攝曬啲嘢入去嘅。係。咁我咁又用膠。 喂，度度都用木砧板噶啦，以前我哋中國人好有傳統，木砧板一個實木嗰啲人哋其實好正噶嘛。 但係所以我就覺得係會就藏咗好多細菌。 我想話俾你聽。我用過膠砧板，知唔知用舊咗之後咧，佢會甩啲嗰啲碎啊，膠粒碎。因為好彩我個砧板係藍色啊，咁我煮完餸之後，我細佬話你攞碟攞，我煮咗餸你攞走啦，翻屋企。跟住佢話點一點點藍色嘅， 新嘅香料嚟㗎。 佢話你點解一點點藍色？我冇理由㗎。最後原來我發現係個砧板甩嗰啲膠啊。就一點點白色啊，一點點藍色喺啲餸度啊，我自己都冇發覺喎， 咁所以又轉翻用木啦。 跟住我就轉翻用木砧板咯， 因為同埋感覺咧，膠嘅砧板咧 冇咁食力係嘛， 係啊，冇咁切到嘢啊嗰啲㗎，你斬嘢嘅時候更加危險嘅感覺， 所以就要清洗得乾淨啲咯，我覺得如果你係用木嘅話，咁我就見上網話係用梳打粉啦，跟住又可以用醋啦去 梳打粉咁樣啊，就咁散落去揼落去定 係啊，跟住好似溝啲熱水咁樣咯， 係啊，咁啊講翻我哋啲衫啦，嗱除咗頭先個梳打粉啦，或者梳打粉加鹽嘅水啦，其實呢有樣嘢咧，好多人頭痛都會食嘅亞士匹靈。你可以將佢攪碎浸落啲水度，再嚟浸衫又得噶，或者攪碎曬咧，撈埋啲洗衣粉一齊洗咧，啲白色衫咧都會變翻乾淨好多噶。所以咧我就決定咗屋企啲，我覺得啊啲白色衫。 過咗期嘅頭痛藥係嘛？ 唔係，同埋啲白色衫啊，要去攪攪佢咯。係啊，希望變翻新淨啲，又可以再著下嘛。係啊，其實依個方法我試過係得噶，咁大家可以翻去試下，咁可以幫你將啲白色衫變翻靚。 我估嗰啲白布鞋啊，嗰啲都應該係呢啲原理咯。 系啊，都可以原理噶，系啊。咁啊咧，你系咪预备播歌啦？ 系啊， 我因为我好啊，咁放听完歌之后继续讲啦。 沿着陌生的路，寻觅什么，发现什么，或者。在异乡的夜，流泪或微笑，只怕一晃眼就已天光。我知我想快乐，偏更觉得不快乐。如果最终不相信如果，其实你也知你想渴望，偏要变得不渴望。不结太多解释已无多。穿过每天的口角，离开也许只因拒绝冷漠，还是记得必须继续。 静的吻，从未怎么发现什么，是否在他方？宁愿慢慢的回，遗憾或圆满，只要一火眼地老天荒。或者我想快乐，最终不相信如果，其实你也知你想渴望，偏要变得不渴望，屈结太多解释已无多。痛过都市的跌宕，穿过每天的口角，离开也许只因拒绝冷漠，还是记得必须继续找。等某地方，没有追忆的错误，飘向最初的角落，离开也许只因旅途快乐，乘着客机归家之际，提示自己必须继续想快乐。 洪卓立，我们都想旅行。 翻嚟繼續我哋敏感時刻，我已經唔記得咗頭先我講咩啦。 講緊蘇打粉啊嘛， 係啦。咁收音機旁邊呢度繼續有 Kitty 啦、我啦，同埋莫莉嘅。係，我又想問一下你哋咧，嗱，咁啊醫務間啊斷捨離咧，應該就講完先啦，大家係啦。咁我就想問一下你哋有冇睇新聞咧？嗰日咧有個女人咧，原來有隻狗俾人綁架咗，跟住勒索佢啊。 嚇！我唔知喎。 佢有隻貴婦狗，跟住有個人就綁架咗隻狗，跟住勒索佢錢咯。係係啊，即係而家唔係綁架人，係綁架狗咯。其實你幾可聽到人綁架狗，我覺得呢個新聞好笑，所以就想喺度同大家分享一下。 咁最後點啊？ 最後跟住個女仔報警，跟住就揾翻隻狗咯。 哦， 系啊， 咁都好啲，因为有好多人可能未必成日都会揾得翻自己嘅宠物。 唔系啊，我喺度就系谂下，而家呢个世界咧，系咪真系可能大家真系揾食太艰难啦，连到狗都要去绑架，我觉得真系好恐怖啊！ 其实之前咧已经成日都会有呢啲情况发生，但系就未去到话我有个指定目标，我绑低只狗、而指定嘅目标就系我要譬如溜溜嘅小狗仔啦，或者 Kitty 小狗仔。我指定目标溜溜 Kitty， 你要俾翻钱我就唔系，因为坊间。我成日都有阵时会睇嗰啲咧，嗰啲宠物群组啊嗰啲噶嘛，跟住系成日有好多人都会写住就话，薄酬或者重酬，唔见到只猫啊，唔见到只狗仔啊咁样，即系就会系咁样搏人哋就会话啊，我可能走失咗啊，搵得翻，咁跟住你见到呢个 post 嘅时候，可能有啲人就会真系话哦，我帮你搵到啦，你系咪有个薄酬俾我？即系以前就会系咁样咯，但系而家就话绑架，你俾大嚿钱我，咁我真系 系啊，绑嗰只狗去勒。索嗰個人咯，係啊，真係我覺得好好笑。同埋你唔覺得近排就多咗嗰啲咁嘅搶劫啊、膊頭啊嗰啲劫案咩？係啊，所以真係你哋女仔都係夜晚唔好亂咁行，周圍亂咁行咯，都要小心少少。我覺得，即係我睇到呢啲新聞就覺得係好 upset 啊！即係因為個疫情啊，因為好多嘢就搞到香港變咗冇以前治安咁好。因為香港其實一路俾大家感覺治安都好好噶嘛，係咯，所以咪有啲 upset 啫。咁又想同大家分享下咯，連狗都要綁架，一個標心嘅目標變咗其他，以後啲寵物就好危險啦。 放狗嘅時候真係要拖到實啊！即係當即係當唔係咁，其實真係 嘅，我哋养狗就当狗仔已经系自己小朋友啦嘛。咁所以其实如果你真系绑咗小猪咧，我可能都真系会，即系如果警察帮唔到手嘅话咧，我都可能真系会俾钱。 如果我绑咗你只狗，我话你唔俾钱，我就撕票。 咁我都俾咗先噶，讲真，即系如果我当即系如果 你唔会即时报咗警先啊？不過我都擔心佢撕票，因為殺狗易過殺人好多， 係咯。同埋我真係紙娃娃， 紙娃娃好嘈啊，諗俾人綁嘅機會會細啲。 但係佢咬極你個都有個抱啊嘛，明唔明？佢仲要而家剝咗十幾隻牙，其實佢完全冇殺傷力。其實有時候我喺屋企我都會覺得，其實狗仔咧都真係嗰個命運好主宰喺佢嘅主人手上。 係啊， 因為譬如你人咁樣，你就算哇幾～坎坷啊，几唔好运都好啦，你可能因为自己都有保护自己的能力啦，亦都有能力去到求生啦， 有基本嘅呢方面嘅能力啦， 系啦，即系就算喺荒岛，可能你都揾到好多方法去令到自己继续生存，但系狗仔真系冇噶，你可能真系佢摊大个肚，你打佢一下。咁佢就係痛，你再暴力啲對佢，咁佢就俾你虐待。 佢只可以躲避嘅啫嘛。 係咯，佢真係完全冇 噶。因為狗嘅成個世界就係個主人啊嘛。 係啊。 係咯，因為我之前養咗只狗十幾年，真係死咗之後咧就好傷心啦。咁亦都覺得自己因為成日太忙，周圍走咧就唔敢再養寵物啦。之前朋友俾咗只寵物我，都交咗俾我妹去照顧啦，因為我知道我自己成日飛嚟飛去啊嘛。咁變咗佢會好慘啊，一個人喺屋企。咁但係依排你成日喺屋企咧， 翻屋 企啦，唔系啊，我又去睇我妹唔肯俾翻我啦，好明显。咁我就喺度心思思，哎呀，我又想养只狗咯，又想养只宠物啦，咁。咁但系又喺度担心，如果疫情一过，我要做翻嘢，又唔敢啦，系啊。因为其实如果我真系养只宠物，呢半年我真系可以俾咗好多时间同佢培养感情啊嘛。 系啊， 系啊。有时睇啲电视、睇啲节目啊，或者见到啲朋友啲狗又好鬼可爱咁咯。因为我妹又住得远，我成日想去探只狗又远。 突然间揾佢攞翻几日，好似阿 Kitty 妈妈咁咧，攞翻屋企度住。 唔系，但系只狗其实会好惨，会以为你主人唔爱佢嘅，突然间送去陌生人度唔得噶，我觉得。 你多啲翻去认翻佢。 我要多啲同佢交往咗先。 就唔当你系陌生人，佢当佢度假咯。 系啊， 不过都几搞笑噶，即系佢都会即系要适应主人嗰个 pattern， 个生活嘅 pattern 噶嘛。我记得我初初接佢翻嚟嘅时候咧，就未有疫症啦，咁嗰时都忙啦，同埋即系可能有时晏昼有嘢做，跟住夜晚又翻咗嚟开麦嘅时候咧。可能晏昼到夜晚成翻到屋企已经成十二点几啦，最快都 个钟系自己一个 好多个钟啊！咁嗰阵时我有装个 cam 咧喺度睇佢喺屋企做咩咁样噶嘛。基本上咧，譬如我出去八个钟咁样啦，八个钟都喺 sofa 同一个位度瞓紧觉嘅，狂瞓噶、哦。因为可能 佢系咪都系咁啊？ 吓！ 而家你见到佢 而家梗系唔系啦， 周围走噶啦。 其实佢见到我而家即系好似半失业嘅状态啦，佢好迷茫嘅一开头。啊，点解你成日都喺屋企嘅？系啦，因为你喺屋企咧，佢唔舍得瞓觉噶，佢就成日都黐住你，即系 睇住 你 做乜啦？你做乜佢都望住你噶嘛？ 系啦，即系就算我譬如喺 sofa 睇电视咁样黐住啦，我行入厕所咧，佢又跟住去厕所啦，我行房执啲嘢咧，佢又跟住啦。咁其实佢咧系即系佢可能都好攰啊，即系佢会反而觉得你放假佢好攰啊， 佢瞓少咗好多比平时。 系啊，佢冇得瞓晏觉啊，系啊，跟住又少咗出街啦，咁少咗出街可能即系譬如屋企人，譬如我妈就会上嚟食饭，即系 rather than 出街食啦。咁跟住有人有客人嚟咧，佢又好忙咯，因为要成日望住啲客人啊，认住啲人啊， 监视佢哋。 系啦，咁所以佢嘅生活都有转变噶，即系同我哋一样。 咁莫莉，其实你有冇养过宠物嘅咧？ 我姨嗰度有猫嘅，有好多只猫嘅。 你阿姨度又唔系你养？我问你有冇养过？其实由细到大。 以前我姨同我一齐住嘅时候就一齐养。 我即系都当有啦。 有系啦，咁而我阿姨养，点解我都会当系自己养咧？因为我系经常性一定就系要去探佢噶啦，即系可能礼拜六日啊，一放假就一定去探佢。咁我姨嗰度啲猫直情系咧有几只咧系黐我多过黐我姨啊，我姨嬲噶，我以为每一次就系我负责养。 佢有几只噶？ 有几只？佢最夸张嘅时候有六只啊！ 哇！ 因为佢就系见到有啲流浪猫啊，或者有啲人就系话要弃养，佢唔舍得咁啊，攞晒翻嚟。咁跟住之后，但系咧佢就搞到自己啦，因为嗰啲 打大交啊，或者自己又啊，我大佬唔中意你。 係有啲遲嚟又俾人恰噶嘛會。 係啊係啊。咁跟住之後咧，佢有啲貓好搞笑嘅，跟住又好中意黐住你嘅，但係你唔好俾佢哋呃到喎。佢攞完嘢食就走噶啦。咁最近咧就真係咧有一隻咧就流浪嘅貓就帶咗翻去，本來就係話養到去絕育嘅啫，因為喺街執翻嚟係排緊期幫佢絕育，但係絕完育之後我 絕育諗住抌翻佢出街啊？ 唔係俾第二個人養㗎啦。咁但係咧，佢喺呢段時間由我自己都睇住啊，我係入到去見到佢好驚，同埋好惡嘅，惡死到癲嘅。 因為好 protective 啲貓，可能之前俾人虐待過，或者喺街同人爭嘢，成日會有啲咁嘅性格。 係啊，跟住佢咧就用咗好耐時間，真係好耐時間，佢先至會放，即係佢先至係出到嚟，跟住同其他貓接觸啊，或者出嚟就當係自己屋企啦。而家已經，但係就太頑皮。咁跟住咧，再問翻嘅時候，先發現其實每一隻貓貓狗狗佢背後都有啲故仔咯。 係， 人會唔會了解佢？即係譬如好似 Kitty 啊，有小豬啦，啊溜溜嘅狗仔之前係 入咗。我而家都有隻 Mini 嘅，不過喺我妹度咯。 係啊係啊，就係佢啦。咁跟住原來呢只流浪貓咧，佢點解會咁惡同埋咁差脾氣咧？就話原來佢之前係俾人啊好細只嘅時候，真係俾人啲人覺得好得意啊咁，跟住好似卡通片嘅 Michael 咁樣嘅金黃色，好靚嘅，咁又帶咗翻屋企養，咁養咗一陣間唔中意，跟住之後咧又放翻佢出嚟，咁但係咧就因為有一個人咧一直就有喺街度有喂嘅，喺佢屋苑附近喂，所以認得呢只貓。咁明明嗰只貓係俾咗第二個人拎咗翻去養噶嘛，跟住隔咗一段時間係喂下貓喺街嘅時候見翻佢，原來佢係俾人哋重複地遺棄咗兩次，所以性格啲脾氣就咁差。去到我姨嗰度嘅時候就周圍咬人啦，對住其他貓就發曬脾氣啊， 係啊。但係你同佢相處咗之後，有冇令到佢有改善咧？脾氣方面 有啊，而家乖咗好多啦。但係咧，佢乖嗰樣嘢就係、是、佢會出嚟會肯接觸人，但係點解依然都係咁曳咁頑皮咧？就係、是、佢可能已經俾人慣咗，就係、是。譬如佢要食嘢，佢一定要第一個食先，跟住就會咬你只腳。咁雖然唔痛，但係你都唔可以養成佢呢個習慣噶嘛。咁就好似小霸王咁樣咯，同埋就周圍喺度捣亂啊。 唔係因為流浪貓狗咧，佢受過一啲傷害之後咧，佢有時個性格就算有一個好好家庭照顧咗好耐，佢都。会好惊，会系惊弓之鸟啊！突然间有啲乜嘢咧，就会令佢好神经紧张。我个朋友又系，系养咗只流浪狗，其实好细只嘅，但系养咗好耐啦，只狗其实同佢已经好熟咯。但系突然之间有一日，佢坐喺佢个大髀，唔知有啲咩声吓到佢咧，佢咬咗我个朋友块面啊！即系好彩唔系好深，但系咬损咗佢块面咯。即系突然之间系好惊，即系有啲嘢 trigger 到佢。 可能谂翻一个片段，可能嗰个声好似。 其实相处咗一段时间，佢系好好冇事。但不知道誰弄了一些聲音一聲嚇到他、所以我覺得所以有時真好像人有精神病感或者有神經緊張就跟狗和人其實是一樣咯 是、但用愛心真的可以融化 融化都可以但我的朋友就融化都可以但當突然有些事發生他又有舊病復發咯、就咬了我朋友的臉哇挺害怕他挺害怕毀容、 是不是大狗、 幸好是小狗、我說大狗你就就沒有大決啦、幸好是小狗咁我覺得即係我見到好多人養寵物真係要有責任心先去養，唔好養養下去遺棄佢，我覺得好慘。 天氣好，形勢不好，恩寵讚美沒有令我很自豪，然後我不見人，不理人。瞒住我这刻感觉很错，觉得倾诉拥抱太恐怖。难道远下去人间真的会了解我？很想问为何难过，很想呼救，情绪极度无措。是孤独还是失望，还是被世界折磨？假使我仍未够好，你不要叹气我好吗？随便笑下去，喜欢的可以重伤我。普天下病人无数，我在这边陪你寂寞。

8:08，繼續星期二晚的敏感時刻。 冇錯、我又在網上看到啲嘢，又想跟大家分享一下的，因為我哋呢排真係成日喺屋企好得閒， 好多嘢睇， 我就不停上網睇嘢。咁我睇完之後覺得啊，有啲嘢可以同大家誒傾下啊嘛。咁因為我睇咗一篇文章喺度寫咧，話嗱，而家大家咁得閒啦，有啲咩你空閒時候做嘅嘢，唔係嚟娛樂自己，係做咗會做啲乜嘢可以令你嘅人生增值啊？啊！令你自己的生活啊，或者人生，或者未來的路會有啲唔同嘅。咁、我就佢寫咗好幾十點嘅，咁我又可以抽啲出嚟同大家研究一下嘅。咁啊睇下大家覺得啱唔啱嘅。咁、你讀你嗱，如果問你哋啊，你覺得有啲乜嘢可會令到你嘅人生增值呢？如果你可以去學一樣嘢， 即係學啲咩啊？ 係啊， 趁住呢段時間 係咯、 即係 比較多空閒嘅時候， 係咯，即係你係增值於你 咁 係， 其實每個人會有啲唔同嘅，你增值工作啊，即係啦，修養你個氣質啦、 都唔同。 總之唔係娛樂啦嚇，係咯，即係同 me time 唔同啊嚇。 娛樂嘅話，哦，我再裝咗個 app 睇電視嘅 咁。我覺得有啲我都覺得幾同意，我都想咁做嘅。咁佢又講咗一樣就話可以學一種樂器，即係你自己 handle 到嘅樂器，或者其實我。好想學鋼琴嘅，因為我細個學過，咁我又好想學翻鋼琴，但係無奈而家屋企你唔會擺得落一個鋼琴喺度啦。咁、雖然見到網上面有啲人一片嗰啲咁嘅鋼琴咧，或者買個 電 子琴啊，咁我覺得都仲可以嘅。咁我成日我自己就好想會，如果音樂類方面，我會想學鋼琴嘅、或者真係 pick up 翻個吉他，因為鋼琴吉他我細個都學過嘅。咁、我覺得吉他就易 handle 啲咁樣，但我自己就好中意鋼琴，其實鍾情係鋼琴嘅。 如果是樂器，我想我都會揀鋼琴。我又是細個學到第三級，跟住就冇學。 係咯，我又 是 啊。 係啦，總之細個咧係比較好動啲啦，同埋個 Miss 咧佢食唔住我啊，即係我成日都唔開門俾我。之前講過啦，佢撳鐘，我即係我屋企又冇人，我媽又翻咗工，我哥又唔喺度，都冇人理我啦。 開門啊！ 係我真係好鬼衰， 因為好差咗啲 夠膽。 嗱，但係佢係住喺隔離嘅啫， 係 啦，佢住喺隔離。 咁佢話翻俾你阿媽聽噶嘛？ 佢咪話佢唔喺度咁樣咯。 真係好唔驚你阿媽喎，我會驚我媽一開門。 細個會俾阿媽鬧㗎嘛， 鬧到癲喎，仲要知道全部錢嚟㗎嘛。 我唔會喎，我媽又冇喎。 係啊， 佢都縱我。 其實某程度上係佢阿媽食唔住 Kitty 啫，係個老師食唔住佢。 係你阿媽食唔住你。咁我呢會想學乜嘢咧？ 喂，反而咧，我細個嘅時候都有真係學過鋼琴嘅。而家大個咗之後咧，我唔係唔想學鋼琴，你哋講嘅我都想，但係如果即刻嘅話，我反而我想揀豎琴咯。 竖琴，你要揾定摆嘅喎，同埋买个竖琴都好贵。你冇个竖琴喺屋企，你点 practice 点练咧？ 你咪成日去借个琴练。 系啊，或者咁当然梗系揾啲相熟啲嘅，跟住朋友嘅就成日过去嗰度练。 你有朋友有竖琴啊？ 学啫，唔使嘅。同埋佢好似有啲细啲先噶嘛， 系 冇咁大只，即系唔系一嚟系 有 啲 窄少少嗰啲啦，但系都好雅位。 但系佢哋可以接到一个盒咁样。 吓系咩？ 系啊， 有冇系 咩？就咁摆圆形嗰、那个，即系有圆嗰个咯，跟住个架嚟嘅啫嘛，佢另外嗰个好似系咁样噶， 可以拆得散噶， 好似系， 系啊， 系啊。 咁其实我自己就最钟情系钢琴嘅音乐乐器方面，但系不过觉得因为钢琴你要学得成功，其实。需要好長時間，係啊，即係你唔係一朝一夕嘅事咯，係咯。吉他就比較易 at at 嘅，喺我角度，我覺得。 同埋我發現咧，如果音樂上面嘅樂器咧，而家已經好鬼搞笑，好先進，就係頭先你都話哇，好亞偉，每一樣好亞偉噶嘛。我早幾日咧經過見到有一個嘅鋪頭入面買一啲懶係嗰啲科技嘢嗰啲嘢，即係佢有好多譬如電話插電嗰啲，其中有一個咧一個盒，那個盒就大概係一個 A4 箱。大少少咁樣啦，咁跟住之後咧，入面原來係一個鼓嚟嘅喎，咁嗰個鼓原來係點樣咧？佢係真係好似一塊膠嘅尖，好薄嘅啫。咁跟住你係捲到嘅，因為我就佢點樣可以響嘅咧？佢有鼓棍俾你敲啦，又埋腳掣啊嗰啲啦，但係就要插一個喇叭你先可以響到。咁我拎起睇下啦，佢只係一塊膠嚟嘅啫，一塊厚嘅膠，好似朱古力咁。 係一 set 鼓啊！ 已經喺 set 鼓啊，有五，我諗大概係兩個 A4 箱到咁大嘅啫。咁跟住有埋支鼓棍，鼓棍就一個手半隻手臂咁大到啦。 即係到手踭嗰個咁長度。 係啊，就自己敲一啲電插電嘅，係啦，一啲插電嘅鼓咯，係啊。咁所以我就覺得啊，如果真係大家都可能知道，就係而家香港地少人多嘛，但係想學嘢或者想玩一啲興趣嘅嘢時候，原來佢哋都進化緊㗎。 係，咁你見嗰啲卷卷埋埋一片鋼琴咧，係咪？ 彈落去都有啦。不過我覺得彈落嘅手感會唔同咯，係咯。咁樂器我覺得其實音樂係可以陶冶性情，我覺得每個人有機會真係有能力都可以去嘗試學某種樂器嘅。 畫畫咧，你哋有冇諗過學畫畫咧？我細個都有學過畫畫，但係咧。我就記得真係好輕，所以我就翻去同我媽講話，唔學啦，因為去到畫廊嗰度咧，因為可能真係好細個啦，嗰陣時我諗都係幾歲，即係十歲八歲都唔夠咁樣。咁我去到咧，我好記得啊 ，Miss 咧就係、是叫你喺個台面有一紮畫嘅，你揀一張你中意嘅啦，跟住攞翻去，咁跟住你就咧自己喺嗰張台嗰啲顏色筆嗰度就跟住嚟畫咯，即係臨摹咁樣咯。咁畫完之後到落堂咧，其實個 Miss 可能都唔同你講夠三句嘢嘅咁啊。咁我就翻去同我媽講，咁我自己喺屋企畫都得啦，我使乜去啫咁樣。因為初初咧， 佢真係阿媽係食唔住啊，好明顯。 唔係因為初初我想去畫咧，就係見到哇啲畫廊即係貼出嚟啲畫咧，哇個個都好靚，跟住仲寫住。九岁，我九岁画得咁靓嘅咁啊，咁跟住去到发现，咦，点解老师都唔教我？ 喂，但 系 我觉得画画系要讲天分噶，系咯，同唱歌一样，或者玩乐器其实都有少少天分噶嘛，系咯。我觉得我自己就冇乜画画天分嘅，但我细个就系画公仔、着衫，我就识画噶。你叫我画嗰啲山水，我系画唔到噶。我净系识画着衫嘅话，个公仔咁咯。 但反而咧，如果你問我嘅話咧，我寧願而家學畫畫都未必去揀樂器去學喎。 係啊， 因為我係真係出咗名畫畫好核突，好小學雞嗰啲公仔。但係我覺得嗰啲公仔我望完之後，我覺得好治愈，我自己會笑翻自己啲公仔啊。係 啊。 咁所以如果你問我嘅話，我會想學畫畫，點樣將嗰啲小學雞公仔再畫靚啲或者治愈啲。 哦。 跟住我同埋我係會好中意係將佢會溝埋一啲嘢咯。例如係咩咧？我以前細個都會去學畫畫，咁我記得咧有一次學校有。一啲嘅小學啊，有一啲嘅興趣班一定要你上嘅，咁我就 join 咗一個就係畫國畫，咁去到咧佢教畫雀仔啊、山水嗰啲啦，好靚嘅個阿 Sir 教導，跟住我走去咧畫下畫下悶咧就畫咗嚿。大便咯，用毛筆畫出大便落去咁樣，即係我覺得呢啲創意好似係又可以令自己笑或者治 愈。我覺得我自己畫畫冇天分，我諗我會學書法啦。如果要畫畫嘅話，俾我揀係啦。 我唔得，我書法都係。 我寫字我覺得靚嘅 ，OK 嘅，我都參加過書法比賽嘅學校嗰時候都有攞過獎嘅，好似係啊。不過唔係中文，係寫英文。 書法中文係 英 文 都有書法噶嘛，有 calligraphy 噶嘛，係咯。 同埋而家都好興嘅嗰啲西洋書法咧，都開好多班。 嗰啲我好細個有學過嘅，所以有少少概念嘅。咁如果畫畫，我會揀書法啦，兩樣俾我揀。 因為後來咧，我大個咗之後都有學過，即係 pick up 翻畫畫啦。咁嗰種畫畫咧，我就覺得開心啲啦，因為可能你個人大個咗咧，你同個老師有溝通啦，即係佢可能會話俾你聽，即係點樣畫。咁當然都係好講天分嘅，即係佢唔能夠捉住你隻手畫噶嘛，即係咁佢行開咗，到底你個力度係點，或者你嗰個構色方面 點樣整個光暗？ 係啦係啦，咁但係起碼即係你會知道，哦原來嗰、那個即係你肉眼望到嗰個顏色，並唔係你以為嗰隻色嚟嘅咁樣。咁我覺得都幾好玩嘅。 你哋有冇色盲或者色差嘅睇顏色？ 我諗我應該冇色盲嘅， 我諗我都冇嘅， 我諗我應該冇嘅，我因為成日同人拗顏色嘅， 係啊係啊係啊，有啲人咪話嗰個橙色嚟，跟住佢唔係啊，嗰個粉紅色啊，點會粉紅色嚟㗎？ 成日都同啲朋友拗顏色，我發覺係啲朋友有問題咯，睇顏色好多人係啊， 係，但係而家咧，你真係閒閒地畫一幅畫，認真咁畫啊，唔係小朋友咁樣畫咧，即係坐喺度幾粒鐘一堂咧，哇！你畫完之後咧，好攰嘅喎，個人即係條腰， 你同埋好聚精會神。 但是又真的好，即时间过得很快，即是当你很 focus 做一样东西的时候， 是都疗愈的，其实是咯。但是画画对人生增值，我觉得作用又不好像不是很大， 这个是气质方面的， 在工作方面我觉得又好像没什么特别有需要嘛。 反而我听过有很多人为什么去学画画呢，现在多了很多呢，叫即不是心灵绘图啊，即这个其一啦。很多人会选择去画画，是原来它可以令到你呢很专注去做一样东西，反而令到你心境平静了，尤其是他们说画画也都不知道什么，心理学里面原来是可以带出一些东西的。所以原来画画即是看似就是好像没什么 乜嘢咁啊？咁我聽翻人哋原來講又哇，點解真係而家好多畫廊啊畫班咧都貴嘅，仲要上一次堂，仲要係我見啲 friend 好興奮嚟，跟住就去上，即係真係就 Kitty 話齋坐到幾個鐘頭。咁原來佢哋就會喺嗰段時間冷靜咗之後咧，令佢哋情緒病啊，或者可能有好多嘅嘢咧，佢可以停低，可以唔需要令到自己咁煩惱或者再亂諗嘢添。 咁都係一個好事嚟嘅，都係調劑一個心情噶嘛。咁但係我反而覺得，如果對人生會有幫助，我會揀學外語，學一種自己唔識嘅語言咯。係啊，我試過好多次嘅啦，人生裏邊我冇一次成功啊。係啊，因為 你係想學咩語言咧？ 唔係嗱，我就以前喺加拿大讀書，加拿大一定要學法文嘅。咁我學下就唔知去曬邊啦。到而家就係識幾句嘅啫。日文我自己俾錢去學過嘅，係啦，就咁啊，直情去上堂啊，想上下又冇心機上啦，因為上到一頭霧水之後，我又放棄咗啦。跟住又俾錢去買嗰啲寄翻屋企喺屋企。你自己學嘅教材， 嗰啲嘢真係唔會啦。 結咗發咗毛，我都未開過盒啊，係咯。咁結果我試過好多次啦，咁我就都唔成功咯。咁我諗我自己會好想學日文嘅，係啊。 我諗真係報班係最有嗰個動力㗎。 係啊，咪因為我試過報過，我又覺得個先生講到我好一頭霧水，我第一二堂已經一頭霧水，你唔明啊令我。 咁個老師又真係好影響嘅， 你令到我完全理解唔到嗰件事，咁我點有心機再學落去咧？咁我同啲同學一齊去學㗎，咁後屘啲同學啊畢曬業，哇叻到咧不得了，係我咧就上下就已經唔 同老師 connect 唔到。 係啦，跟住阿媽俾我啲學費攞咗去買衫啦。冇再去上堂啦。 咁我你哋咧，你有冇谂过学我？ 冇啊，因为我真系对语言呢样嘢好冇天分，系零啊。 但系呢样嘢对于我哋工作好有帮助。 我系啦，我就觉得工作系有帮助啦。好似我哋如果识讲普通话，已经我哋有时做 MC job 已经差好远啦。识英文又差好远啦，变咗你有广东话、英文、普通话咧，已经系香港好足够啦嘛。 系啊， 你如果识多种某一种语言，可能接更多嘅其他有啲 job 噶嘛，可以。 系啊， 因为我对语言太恐惧，因为你谂下，我连英文都恐惧。如果唔系，我一定如果学嘅话，我一定系学翻 英文 先咯， 系、 嗯、 搞好个英文咯。 系 啊, 啊，但系就系因为我对语言呢样嘢真系太唔中意啦，系、啊，所以其实我都要逼住去学。咁即系如果唔系有其他嘢嘅话，我唔会想学咯。 咁我觉得我自己对语言有天分嘅，系、 嗯、 啦、啊，学嘢都快嘅。咁 Kitty 咧， 系咯，我有， 你会拣咩语言学呢？ 如果佢會揀一啲我哋冇諗過嘅語言， 唔係。如果我試過，我想學西班牙文嘅，但我唔識卷嗰啲嚟啊，嗰啲好難噶嘛。 我覺得 係咯。 我學過德文，因為我讀大學嘅時候，我三年都有剔到德文嘅，咁所以其實嗰陣時係都叫做講到啲啦，咁。但係然之後咧，我畢咗業之後咧，都再有去德國文化協會度繼續讀嘅。咁、跟住讀咗一排又係啦，因為你報班咧又識到啲同學仔啦，咁、啲同學仔又好傾，咁、所以就令到我即係雖然要過海，咁我就幾乎每個禮拜我都會即係 keep 到去上嘅，咁、都上咗一段時間。 咁有冇成難難有冇成效啊？德文其實好難嘅喎、啊。 即係如果你日常講少少係 OK 嘅，但係佢啲文法就真係難嘅，即係同英文係都幾唔同。但係反而佢啲字咧都幾多係同英文，你可以估到咯。係、譬如water 咁樣，咁其實德文就 water 咁樣，咁其實你大概啲音又差唔多，同埋有時啲字都幾似嘅，同埋拼埋一齊咁樣咧。咁我有一次就真係好想去德國，咁跟住最尾去咗，就想試下咧，我讀咗咁多年之後，到底有冇用？因為其實你喺學校講，阿 Sir 梗係話你得㗎，係咪先？佢都會俾你升班㗎啦。咁但係去到一個真係人哋講德文嘅 同埋有啲俗語或者俚語，你未必成日上堂有教。 同埋個速度係快成三噶嘛，同佢上堂可能係。咁我就可以試驗到咧，就簡單可以點到啲嘢食，同埋點到啲嘢飲。 咁睇 menu 睇到。 睇 menu 睇到，係啦，即係都勉強可以嘅。 搭車就 我又冇試過問路喎、 但其實都已經 足夠啦。咁譬如買嘢同人傾偈講價問價錢， 你問價錢嗰啲都得，係因為呢啲都係即係啲數字嗰啲嘢，咁 即 係 叫嘢食又得啦。係 啊，問幾多錢啊嗰啲都得咁咯。咁如果我想 佢哋一定好驚喜啊 ！pick up 翻，我係想 pick up 呢一樣咯，因為我始終叫做學咗 一啲啦，即係有個基礎，咁、應該而家再 pick up 翻都容易嘅。如果唔係你再學一個新咧，我覺得係難的。 我諗我都有一日我會得起心肝去做呢樣嘢嘅，去揾種語言學嘅。 喂，但我想講咯，想分享一下咧，有一排咧，因為我又係覺得語言對於我做嘢好緊要啦。咁喺讀緊書嘅時候咧，你不停有講英文同埋接觸英文啊，睇啲嘢全部英文咧，你可能就會好習慣啊嗰樣嘢。 用英文思考。 係啦，跟住但係咧，到你冇翻學之後咧，即係畢咗業之後啦，少咗接觸咧，咁你真係會覺得差咗，或者你少咗講咧，突然之間你做嘢嘅時候見到要講嘅時候，你會覺得哇，好似 生疏啊嘛。 係啊，你就覺得好似只是力不從心咁樣。 係啊，所以我有個方法㗎。係 點 啊？ 我咪唔俾自己睇中文嘅電視咯。我睇全部睇英文嘅劇、英文嘅電影，逼自己唔好英文生疏咯。 咁有冇人同你講英文 啊？唔係啊，我因為有時都有外國嘅朋友，但有時唔係成日見㗎嘛。我就係有一排發覺自己英文生疏咗，因為我出去做 job 做 MC 嘅時候，我話點解呢排生疏咗？要諗嘅，平時唔使諗嘅咯。咁跟住我就逼自己，我其實跟住之後我又成。十年八年咧、我係極少睇講中文嘅電視咯，我唔俾自己睇啊，係係啊，我唯有逼住自己 keep 住，因為你唔係成日有機會講啊嘛，係咯，即係我都有啲朋友啲老婆或者老公係外國人嘅，咁咪多啲同佢哋聚會咯，咁係逼自己多啲溝通翻， 利用 一 下， 係啊，同埋我真係唔俾自己睇中文嘅電視嘅，我真係依樣嘢我自己有督促自己， 呢個都好嘅，同埋就算你就算開住都好，即係你都聽到大概啲佢哋講 咁等自己唔好生疏 pick up 翻咯。 我之前有試過咧，喺網上面揾咗一個，其實揾咗兩個老師。咁第一个咧，我就觉得好贵，因为其实咧，佢又唔会由头再教过啲嘢噶啦，我只不过想即讲多啲，即熟习翻嗰样嘢啫嘛。咁、我就发觉咧太贵啦，我无啦啦咧用成唔知600蚊一个钟定系800蚊一个钟咧，请一个人同我坐喺 coffee shop 嗰度倾偈咁样。咁佢又唔系同我谂嗰样嘢个教法又有啲唔同，因为我以为哇，咁我都800蚊一个钟定600蚊一个钟，咁可能佢都会有啲 materials 俾我，即系可能都比较有系统咁样教啊。咁我冇喎，佢就真系纯粹倾。咁我又觉得好似冇乜特别。 咁你睇电视算啦。 系啦。 电视其实有帮助噶，我觉得。 但我想讲啊， 佢咪连啲备忘录都冇俾你噶， 乜 都冇啊，碌屎乜都冇啊。 冇啊，跟住后来咧，我就喺上网咧揾到一个Zoom 咁样啦，即系上网 FaceTime 咁样啦。咁佢咧就系菲律宾嘅英文老师嚟嘅。 菲律宾会有宾音啊？ 系啦，咁但系佢又唔算好宾音嘅，都 OK 嘅。咁但系佢又收好平，佢百几蚊个钟要。 你杀住先啦，又系讲倾偈啫。 系啦，我净系讲倾偈。 对佢哋讲已经好多钱咧。 你不如识下啲外国朋友算啦。 系啊，所以我其实都系觉得，咁不如识下啲外国朋友就可以倾下偈咯。既然都可以倾偈， 其实倾偈系有帮助噶。 咁啊，多啲练习咯，我觉得都系嘅，因为对于我哋工作嚟讲都系好 有 的，有 需要嘅，其实系用得着嘅，好多时都系咯。 所以我最近都有谂如果真系得闲啲嘅时候咧，不如的起心肝，每一日都读下，即系以前就有英文报纸啦，而家可能上网睇啦，即系一路读下，即系跟住啲字，即系好似真系读书嘅时候学英文咁样样咯。 唔系，我其实我呢样嘢我都赞自己嘅，譬如我每日睇报纸或者睇杂志，见到有啲咩英文单字或者睇剧，人哋噏咗啲字。我會即刻，我唔識，我即刻攞住個電話或者攞住個 pad 撳出嚟揾點解，跟住撳個讀音係點讀。係啊，我今朝先學咗一個英文字咋，又 而家記唔記得啊？ 係啊，嚇！記 得 idiom 啊嘛，係咯，係啊 ，idiom 係啊， 嗰啲俚語係咪？ 係啊，俚語。咁我唔記得咗點讀啊嘛，跟住我即刻 check 咯 idiom 同埋問即嚟即係慣用語啦，係咪？即係知道佢點解咯？因為我突然間唔記得咗呢個字點解點讀喎。我今朝就即刻喺度 check 咯。 係，所以其實睇電視都幫到手嘅。 係啊。 望着你侧影，当你在赏月亮，但隔了块透明墙，分不到你幽香。现在放的歌想去共你合唱，可惜分隔的灵魂都近，都差。

上榜六个星期回落八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十二位有 Jenny 幸福门。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星期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至十二， 香港电台第二台， 崔杰彤、莫莉、Nell Nell 敏感时刻。 分啊！繼續我哋最後半小時嘅敏感時刻， 時間過得真係快啦！眨下眼，我講咗幾點？ 我哋講咗兩樣嘢啫，真正。 其實佢嗰度有三十點嘅依個篇文章，我哋抽啲出嚟講啦。咁佢、 啊、 有一個咧，就話咧可以同自己每個月咧記錄你嘅收係支出同埋收入啊。 嗯， 即係做一個 ledger 咁樣幫自己每個月。其實依個我想做咗好耐嘅，因為我係自己報税嘛，每年年尾咁我又有公司啦，咁跟每年咧到年尾報税就好煩啦，嗰、一年儲咗個沓單啊，嗰啲咁嘅收入啊，嗰啲咁嘅嘢就搞一大餐。咁跟住我覺得，如果每個月做咗，咁其實到年尾就好簡單啦，已經有盤數喺度，我填啫嘛。咁我又覺得呢個幾好喎、啊。即係其實我自己喺未睇呢篇文章之前咧，我都買咗啲嘢， 嗰啲帳簿係嘛？ 諗住不係啦，買帳簿諗住每個月記，每個月做一出入噶嘛，係咪？咁我就覺得啊，其實好易嘅喎。咁你到年尾其實已經做好曬嘅咯，每個月做咗，每個月好簡單做啫嘛。依半年更加冇乜嘢寫添啦，係咪？係我覺得 連娛樂嘅支出都冇， 就算。就算啊，你唔好讲疫情啦，正常嘅时候，咁我觉得都好喎。睇下自己每个月嘅开支或者支出或者收入，你自己系咪用多咗钱咧？用咗喺边度啊？提下自己，唔好再乱使钱啊！咁我觉得都几好喎。 系， 因为我之前真系有谂过想做呢样嘢。 系，我第一次搬出嚟嘅时候咧，咁因为使费突然之间大咗好多啦，咁租啊、水电煤啊、上网所有嘢啦，好多杂费咁啦，咁跟住我都走去买咗本簿嘅。点不知冇用到。 我买咗，其实我买咗一本 ledger 预备做呢啲嘢，我买咗几年系 冇 写过。我谂住每年四月一号就开始做啦，因为到三月三十号就一个 fiscal year， 我结果系冇做过。 算啦，我谂我使钱都唔系啲特别谨慎嘅人嚟嘅，所以我会觉得烦，跟住就放弃咗啦。咁本簿到而家未用过， 系啊，我都冇用过啊。咁另外嗱，讲完呢个啦，另外一个就话要学习投资理财。我第一样嘢简直要讲俾我听，我系完全唔识理财，唔识投资。你哋会唔会有投资嘅咧？ 买嗰啲叫基金算唔算？ 都算嘅， 保险啊嗰啲咯，人寿嗰啲咯，算唔算咧？嗰啲 唔系咁，嗰啲系保险， 唔系人寿，有啲系储蓄， 系啊， 储蓄有储蓄嗰啲咯， 唔系净系挂老衬先赔钱嗰啲噶嘛，有啲系。到咁某年期，你有錢攞翻噶嘛？ 係啊，跟住之後咧，但係大家呢啲真係要揾一啲相熟嘅朋友，你真係要問一下多啲意見啊！因為咧，我好記得原來我細細個好細個嘅時候咧，我婆婆一知道自己有腎病之後啦，就已經指定叫曬所有屋企人都一定要去買保險，咁因為要買個安心。咁跟住咧嗰陣時咧，就屋企人就幫我買咗個保險。我嗰陣時好細個，十歲到啦，乜都唔識。到大個嘅時候再問人。嘅时候咧，原来咧佢就话：哦，你个保险咧，即系嗰个储蓄嗰个保险咧，成六十五岁先攞得翻。咁、但系你会唔会就觉得呢样嘢太 耐咧？咁但系你有冇断咗，定系你仲喺度啊？ 系啦，跟住就要问翻个朋友，朋友就话你唔好断啦，因为你其实我。好似都系唔知早八年十年，即系其实我都已经储咗至少十几年啦， 廿年啦，系咯，储咗好多年噶咯。 系啊， 咁你退休唔使 跟住唔断得嘅，我谂会到你退休吓好少钱。 因为嗰阵时系买最平，因为最少钱。 但系你咁多年，你棵树都咁大啦，大佬。 我就唔知几多啦。但系 你系咩嚟嘅？投资形式嘅定系咩？ 但系就算储蓄，你都会储咗好多噶。 佢好似唔系。我唔知算唔算叫儲蓄，因為嗰陣我都唔記得聽我 聽講咩啦。平到幾多錢要供一個月咧？ 可能唔知百幾蚊嗰啲嚟 嘅。百幾蚊即係一年就千幾， 我真係好少， 千幾蚊 咋？ 十年先萬幾蚊，廿年先二萬幾蚊，又真係唔係好多 嘅 啫。俾你 double 上都係十萬八萬。 係啊，即係貨，只不過好似係嗰啲健康加儲蓄咁樣，但係個儲蓄係好少成分嘅。 因為你十歲買曬細個啦。 係啦，太細個， 但都冇斷啦，係咪啊？供咁平。 係啦，我原本諗住斷。 可唔可以加碼咧？ 跟住佢就話加碼都唔抵，跟住之後我係開過另一份，咁嗰一份就真係儲蓄就多好多，同埋所有嘢完善啲。咁所以就係真係你要揾一啲朋友去相熟，或者你要問多啲唔同嘅意見先至好去，同埋自己評估翻自己啦。咁先至早買一啲投資嘅嘢又好，保險又好，乜嘢都好，即係總之呢啲一定要問清楚身邊多啲朋友先。 係，咁我覺得呢個係要， 同埋呢個都係一個學問嚟㗎。 投資我覺得都好難嘅，因為好多時你要有眼光啦，又會又要有常識啦，其實好多嘢要理㗎嘛。有啲人買股票可以每日喺度不停買賣都有錢賺㗎。係 啊， 係 啊， 嗰啲人玩咩叫 day trade 啊嘛，係咯。但我就唔識嘅，即係股票我完全唔識。 係， 我都唔 會掂， 我都唔識。 即係你，但係投資大家都冇啦，即係我哋。 係 冇。 係。 我哋啲投資唔知去曬邊咯。 我直情咧好笑㗎，我嗰個就係頭先咪講啲咩人壽嗰啲你可以揀㗎嘛，你每年可以調嘅，即係嗰啲基金嗰啲你可以調嘅。跟住我直情係順到咧，同翻我朋友講，得啦，你自己幫我入我 password 度入轉曬啲佢。 喂，但係你講開呢啲咁啊買保險嘅嘢咧，我曾經試過買咗一個保險，就每個月供好少錢嘅啫，咁就係唔多嘅，好似千零蚊咁啦，即係好似儲蓄嘅啫。咁跟住我又供咗五六年之後，我同朋友講，其實買嚟做咩咧？咁我其實儲咗啲咩錢，使咩你幫我儲咧？咁每個月儲千零蚊，我自己儲咪得咯。我話你嗰度唔知又有啲揀咗啲投資組合，咁我話又唔係賺錢，點解我揀啲嘢成日都蝕錢嘅？咁我跟住我話可唔可以 cut 咗？話唔好啊，你唔好 cut 啦，唔知要夠幾多年先 cut， 好似八年先得嘅。咁我咁啊千零蚊有得去，冇理佢啦。咁當過咗八年定九年之後咧，咁即係去到今年有疫情咧，我係咪有錢喺嗰度？可唔可以攞翻啲錢？真係有啲錢攞咗翻，咁啊又儲咗一嚿錢喺度，雖然唔係話多啦，係咯，咁都 OK 喎，我覺得。 但即係比起你個本金係多咗嘅。 其實同我自己儲，我覺得 多 at 咯，係啊。但可能如果我自己儲，我晨早用咗啦，咁佢逼住我喺嗰度儲，變咗又儲咗叫做有嚿錢都好喎。其實咁就係因為自己逼自己儲錢係難噶嘛。系咯，咁啦，好啦，讲完投资啦，咁嗰个文章咧又讲咧另外一个帮自己增值咧，系要多关注时尚圈，多睇啲时尚杂志同网站，系啦，咁就可以提升自己嘅时尚品味，亦都可以从而咧揾你适合自己嘅时穿搭方式。 我觉得呢个系内在嘅增值自己嚟噶。 唔系啊，我觉得 fashion 嘅嘢咧系要你有兴趣嘅，都系有啲人系冇兴趣，唔中意扮靓，唔贪靓咁。 但呢個係個好好嘅話題，即係譬如好似當我認識咗咧咧咁，會問咧咧，喂，今年係啲乜嘢好啊？咁如果我真係完全唔知，即係當然我真係唔知啦。 其實好煩咁樣問嘅，我都唔知點答你。咁多嘢興，點可一列個 list 俾你咩？ 所以即係你如果認識啲嘅話，你只能夠嘅就係變咗就一齊討論或者一齊傾偈，而唔係咁樣問咯。咁所以我覺得其實呢一樣嘢都係算係內在嘅一個增值。 係，但有啲人你點樣提佢都係冇改變嘅，例如茉莉咁咯。 有唔同咗嘅，但我又想問啊，即係如果一個人係對呢個品時尚嘅品味冇乜特別追求嘅，咁對於佢嘅人生係咪都係好大影響咧？但其實都冇乜所謂啦。 我覺得有嘅喎， 我都覺得有喎， 因為我覺得好多人 咁你又唔追求？ 追唔到啫嘛，你哥冇想追過咩？ 因為我覺得好多時你第一個俾人嘅印象，除咗你嘅樣啊嗰樣嘢之外，其實你個穿著係會有影響嘅，因為係一個整體感覺嚟噶嘛，你就係得個頭冇用噶嘛，係咯，所以我覺得係會有影響嘅。因為我都問過一啲我啲做高層或者 CO 啊嗰啲咁嘅朋友， 我會睇埋著衫。 我話喂，你係啊，你請人，如果個個都學歷差唔多。或者經驗又差唔多，你點請啊？你點樣去判斷咧？佢話第一，你係揾個順眼啲㗎啦，係啦，跟住睇埋佢著衫係咪靚啲，你個感覺觀感好啲嘅，嗰、那個實機會大啲㗎。你著到好核突嘅，咁未必會揀㗎喎。 其實除咗工作之外， 跟住我 sorry， 跟住我話咁，你哋自己都唔係著得好好，你點揀？ 但係佢哋就係有錢有， 佢就有咁嘅權啦。 係咯、哎，其實可能佢揀嗰啲唔係最好喎，係 嘛？未必係㗎， 其實係啱佢自己 嘅 taste 嘅， 係人的 preference 嚟噶嘛？你去見光，你信眼，我中意你就中意你，唔中意就唔中意噶啦，係咯。有啲人見到你個樣已經唔中意噶啦嘛，唔理你做唔做到嘢。 其實呢個除咗工作之外咧，對自己社交朋友都係噶。你有好多人成日都話噶嘛，你朋友就係你投嗰九十秒或者投嗰唔知一百幾十秒咁，你就已經係斷定你同呢個人可唔可以做朋友。 我相信喎，好多時第一眼就斷定咗㗎。係 啊， 有啲人係你見到嗰啲樣係唔會中意嘅，你一世都憎嗰啲樣嘅人㗎嘛。 係啊，或者你唔會想同佢傾偈嘅，直至到啊，你逼住同佢做朋友啦，傾到幾次偈，哦，幾好傾喎，成日都遇到啦。 係，呢啲成日都見。咁另外又嗱，佢又講咗一點咧，就話你得閒咧要自己去思考自己嘅優點同缺點嘅。 嗯。 咁呢個你係要幫自己去改進嘅。咁呢個其實我自己由細到大都有做嘅。我每日做完，我每日夜晚成日瞓喺牀，我就會諗我今日做咗啲乜嘢，我咁樣做啱唔啱？我會諗埋點解我會咁樣做呢，即係我會諗呢啲嘢嘅。咁下次自己如果覺得唔啱呢，唔好再咁樣做啦，幫自己去改，提自己做一個更好嘅人囉。每日要雖然係難，但係起碼有提呀、啊、都好。 但臨瞓前會唔會好大壓力呢？ 唔會㗎，我攤喺度等瞓著 㗎嘛。因為會糾結呀嘛，即係啊到底啱定唔啱呢，如果唔係咁講嘅。调翻转咁讲会唔会好啲咧？咁会唔会令到你都瞓得唔好啊？ 我唔会噶，我瞓得好好噶，好快瞓着噶。系啊，我谂谂下就瞓着咗噶啦。系啊， 我就唔得啦。我谂我瞓觉之前 或者我得闲坐喺度发梦冇嘢做，我会谂呢啲嘢噶。 嗯， 系啊， 即系去反省下自己。 我会反省下自己，或者云游太空谂好多唔同嘅嘢。即系呢度，呢个系其中一样咯。 系， 即系等于系反省咗自己啦。 系， 系咯，但系唔知有时自己嘅谂法唔知啱定唔啱嘅，但起码会检讨一下咯。 哦，咁呢个我都会，但系我就唔。会好有规律地，即系每一日都咁样做。 我正常会做嘅，如果临瞓前冇乜特别嘢嘅话， 我多数都系 feel 到咦自己系咪过分咗咧？咁跟住先去检视下自己。死啦！头先咁样讲嘢，好似好直咁样，咁跟住就啊，下次都好似唔系咁讲啦，同佢又唔系咁熟咁样，即系有时会咁样啦。但系 咁啊提自己咯，但系下次又唔记得咗。 系啊，但系下次又唔记得咗。 但系不停提自己，梗有一次慢慢可以慢慢改进到咯。我觉得系咯。 咁即系我哋都讲咗。好 多 噶 啦， 系啊，其实有30个点啊，系啊，佢仲有个就系话咧，真系如果得闲嘅时候咧，唔好成日屈自己喺屋企，话、 嗯、 真系要出去聚会一下，同一啲真系自己朋友嘅人见下面嘅，系、 嗯、 啦，唔系嗰啲无谓应酬。佢话因为你大家可以分享一下大家生活中嘅事情咧、嗯，你自己可以抒发咗之余，亦都可以喺人哋嘅人生里边有啲启发，学到啲嘢嘅，就唔系去啲无谓应酬。佢话真系搵啲自己好嘅朋友要定。其真係有見面嘅， 係嗱呢排咧冇見面咧，但係其實有時候我覺得幾窩心嘅，就係有啲本身即係同你都好熟嘅朋友，即係之前會見開嘅，咁即係呢一排真係可能少咗見咧，會喺個電話嗰度傾近況咧，我覺得都係幾開心嘅一件事嚟嘅，即係會突然之間 send 個 message 問下，喂你呢排點啊？我哋真係幾個月冇見咯喎，咁樣即係 update 翻，即係平時你約佢出去食 tea 會講嗰啲嘢，即係你而家感情狀況點啊？你份工做成點啊？你之前提过嗰啲嘢，而家 follow up 成点啊？即系大家有呢个心去到即系叫做即系关照一下大家咧、嗯，我觉得都系几好嘅。即系即使只不过系透过电话 send 下 message， 但系呢一啲都系一个几慰藉到嘅行为咯。 同埋朋友都觉得窝心嘅咁咯。 嗯嗯、 但系其实真系可以咁交心嘅朋友，又唔系话真系好多嘅啫嘛。系咯。咁其实呢半年大家都冇乜地方去，其实我自己又開心係少咗好多無謂嘅應酬咯，即係以前實在真係太多無謂應酬啊！我朋友話你唔悶嘅咩？你唔孤獨嘅咩？跟住話啊，我好享受我的孤獨喎、啊 嗯嗯！ 我出去玩我更加唔開心，我見埋曬啲無謂人。 係而家其實有個藉口，我覺得都幾好，即係譬如以前你好唔想去啲飯局啦，或者唔想夜晚仲走出去飲嘢嘅時候咧，咁、啊、你就要諗藉口啊，唔得，我聽日要翻工啊，唔得、啊啊，我點 要講大話嗰時， 跟住、啊、你推得幾次，人哋就會覺得你喂做咩啊離群啊！而家咁樣，咁跟住，但係而家唔使，哇！疫情咯， 係咯，疫情唔好出嚟啦，唔好過毒啦，咁咯， 所以都有一個好處嘅，我覺得就係減少咗不必要嘅應酬咯， 都減少咗不必要嘅是非咯。我覺得有陣時，有時見得面多，仲容易多是非。 但係人生好矛盾嘅喎，我亦都係好唔中意飯局啊，或者出嚟就會覺得，哎呀，出嚟又要揾好多話題啊，或者又唔 尤其是唔熟嘅人啊，你要揾話題， 係啊，會咁樣諗啦。但係咧，當突然間即係就算 friend。都系噶，我系懒到一来懒啦、啊，觉得我出嚟又要搞好耐时间先出嚟。 我同意出街又要扮靓，我嗰阵时真系唔想再扮靓。 系啊，跟住之后就会觉得哎呀好烦啊咁样啦。咁但系咧每一次咧好啦，真系出嚟嘅时候又发现唔同噶、哦，因为出到嚟你会有好多得着，例如就系头先 Leo 所讲嗰啲嘢，你听到好多朋友嘅近况而知道出面发生紧咩事啦。 系， 因为其实我哋每一个人都系自己一个圈子。 嗯。 我哋睇嘅嘢可能都会系因为自己圈子或者自己。兴趣而睇翻嘅嘢，某程度上系狭窄嘅。但系如果你同朋友倾倾下偈嘅时候咧，你就会知道一啲你平时冇谂过会留意嘅兴趣啦。 或者大家唔同 行業嘅嘢啦， 係啦，或者人哋嗰啲嘅古仔咧，可以好搞笑，或者可以好誇張，或者可以好恐怖，呢啲係大家想象唔到嘅嘢嚟。所以，我每次一出完街就喂再約再約再約，即係嗰下真係好衝動，最好就下個禮拜再約，但係通常。 跟住就 再約又覺得 冇錯， 就冇 大家冇咗個熱情咯。 所以人係矛盾。 其實我哋做娛樂圈嗰時好慘㗎，出到去啲朋友就永遠都八八卦卦。喂，嗰啲新聞啊，邊個邊個咁樣，嗰啲係咪真定假㗎？你冇理由唔知嘅。佢成日都問呢啲咁嘅問題。咁我其實唔中意同人講呢啲問題㗎嘛。有時可能知亦都未必可以講，亦都唔想將人啲嘢講出去。我亦都唔係咁八卦嘅人，知亦都未必想話俾你聽。你成日問呢啲問題都唔知點答啊！ 系， 我哋成日系俾人问呢啲问题噶。 你就会多啲，我就冇啦。 系啊， 我哋都比较少，系咪咧？ 我哋自己真系少嘅，但系咧一啲圈， 但 系 你哋做电台冇人问嗰个歌星咧，系咪好衰咁啊？好作状噶噶嘛？ 通常 问你点会唔问啫？ 系通常问嗰啲就一定系嗰啲真系完全唔熟嗰啲， 系啊，完全不熟 圈外到系一个点嗰啲咧，即系譬如可能， 但系你要讲埋啲白痴啊！你好想笑，但系你又无谓嘥时间去纠正 佢。即系嗰啲真系完全系家庭观众咯， 系啊，仲要白痴啊！家庭观众，你留咗白痴嗰两个字啊！ 最简单嗰样嘢就系当，譬如你做 facial 嘅时候，佢一定会撩你讲嘢。 系啊， 同埋佢哋其实某程度上都八卦噶嘛， 系啊， 但你偏偏你就真系最唔想，就算我知道我都唔想同你讲。 哇，嗰啲咧我直头唔会话俾佢听我做咩咯，因为就系惊佢会即系觉得你一定知道好多嘢， 佢都要揾翻嗰方面嘅话题同你讲。 系啊系啊， 但系其实因为咧，我点解佢知咧？因为其实系街坊嚟嘅，系我屋企啲亲戚 睇住你大嘅， 系啊，所以跟住之后我就要，跟住我就成日话，我都唔知喎咁，同埋我成日会话瞓觉，因为我成日觉得做 facial 系应该系俾我。 佢而家會聽緊㗎，冇 瞓咗覺。同埋我 好驚你下次做 facial 幫你 介紹嘅嘢，好難講㗎。 其實我都有幾間唔同嘅， 唔係講緊你㗎。 你唔好誤會啊！ 我真係遇到呢啲問題實在太多，去食飯又有做 facial 有乜？都有人問呢啲咁嘅白痴問題，連去茶餐廳都有個阿姐就，哎呀，嗰個邊個邊個啊，嗰啲咁啊，早幾日邊個邊個嚟過啊，即係成日好多呢啲會同你講咯。 等我哋最放，即係最想放鬆，或者最攰，或者我只係享受一餐飯或者一個嘅 facial 嘅時間嘅時候，仲要我諗呢啲嘢嚟講，好攰啦。 同埋就算想講呢啲咁嘅八卦嘢，都唔係同你一個唔識嘅街外人講啦，佢都明唔明嘅啫， 一定唔會明嘅。 跟住你話，哎呀，仲見到。第二個阿Arthur就話：啊，我呢人撩撩，佢話俾我聽啊，你啊，我唔死啊， 係啊，真係驚啊！或者嗰啲可能十年你都唔見一次嘅朋友咯，咁呢啲又唔會講。咁但係 friend 嗰啲咧就真係少問啲嘅，我哋就係啊，因為可能佢哋自己都知道，我哋都費事講，因為我哋平時講嘢都攰。 同埋其實又唔係即係所有人都有興趣嘅， 但通常都有人發㗎啦，一定一班 friend 裏邊冇人唔會冇人問呢啲嘢咯，係咯。全部一套，名都会噏错真老土。一班老公老爆紧粗，中老边个俾我呢个新名号？中老踩下壁再比下有头度，死老乜嘢乜嘢，衰老乜嘢乜嘢？你有冇咁坚？ 新名号，中老踩下壁再比下友就到，死老乜嘢乜嘢，衰老乜嘢乜嘢，你有我咁坚壮，各一各人再对个天发射癫丧，癫鬼个火只老礼欧耶，一班友揸架车上山去到半山，鬼你爷爷，呢班友骗我几个玩出出火。 张继聪嘅 David Harrison 啊，佢架电单车。 喂，我觉得咧做人咧，其实都系几难噶，每日要增值自己，即系自己要督促自己咯。因为你唔增值，你就会退步噶，所以一定要不停进步先得嘅。 可能有好多人都可能会觉得咧，就系、是、哇，我平时翻工已经好攰、好辛苦啊，或者已经好多烦恼要谂啊。咁所以哇，你仲要增值自己嘅时候，我点解唔好好休息或者去享受自己即系空闲嘅时间咧？咁我觉得咧，增值咧系可以咧去揾一啲你自己嘅兴趣或者你中意嘅嘢。咁你咪會覺得嗰樣嘢係你好似係享受緊，但係從而你都係學緊 好多嘢。或者我覺得可以去做一啲義工或者慈善嘅工作。 係，因為原來你會發現咧，你見到人哋開心咧，你自己會無言中就好開心。 係，所以今晚傾完之後咧，我覺得其實好多嘢都等住我做。 我 即係好似 我哋傾完之後，你好開心。 我都好開心。 我成日我同 Kitty 又成日想做，我哋未去實踐做，所以要逼自己去實踐。 係，今日又多咗啲 idea 啦。咁希望聽眾都係啦。咁啊，趁住即係而家。讲完之后，快啲有动力就去做啦！12点钟啦，我哋下个礼拜再见，拜 拜。